现在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，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开李波赢爆乜乜乜咁啊！譬如到英超开咁咪就赢爆 英超啦， 系咪？冇错。 咁你真系要赢先得，咁啲人先肯 pay per view。 生存咗喺呢一行都咁多年， 十几年 其实我都十年 了。闹又俾人闹过，赞、 啊、 又俾人赞过。咪喺呢行咁多年， 插都俾人插过。 喂，成日准都一定中嘅，大佬自己唔使做咁样。 系啦， 所以我哋今日上得嚟做，即系代表唔系成日中， 系 中嘅机会率都高。 系啊，机会率。 咧2006年咧，我记得啊。教授同阿棒仔成日喺度游菜， 呢个仲先仲啲贵，真系 喂，我哋而家球赛都系做奶油猪啊！ 喂，你讲俾人听咩叫油菜？佢哋唔知啊！ 油菜嗰阵时咧，因为我哋真系好中意赌嘅，咁啊世界杯期间咧，我哋一路抵住手地一路赌啊！咁啊，阿教授成日做啊，点啊， 买咩好啊？ 都话呢场买个入球细啊！跟住咧，通常我哋收个公会饮茶嘅，通常我真系坦白讲，嗰期嘅世界杯真系好队都中，系咪先？大家开心， 即系你哋即场中系嘛？ 即场中， 即系总之超。朝早嗰个早茶实实粉 就 B 嘅， 嚟到 My Radio， 究竟我哋四个搞乜嘢呢？你估唔到，你梗系估唔到啦！我因为我哋今晚开你波啊嘛， 开波梗系要咧喺马入边揾一啲好嘅赔率，除咗开波之余，最紧要开埋饭啊！ 系啦，正所谓买波唔睇盘啊，肯定你缺现款啊，真系 冇错啊，盘神。帮大家赢钱又有得睇波之余，最紧要咩啊？开心啊嘛！我哋会带好多嘅娱乐元素俾大家嘅。 总之今晚开你波 ！Hello， 大家好 ，My Radio 十周年台庆节目今晚开你波，6月17号开始，逢礼拜二、礼拜五晚上9点至9点半，请大家记得要收睇，仲有一定要月费支持，多谢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2017年的几多号啊？唔记得咗啦，6月27号啊，咁啊，距离呢个七一咧，即系2017年嘅7月1号，即系所谓香港沦陷20周年啦。咁啊，仲有几日嘅啫。咁啊，头先喺电视又见到呢个咁689行出嚟讲嘢，唉，嘥气啦，叫佢翻屋企瞓觉啊。咁啊，嗱，我哋今日咧，其实就想讲咩咧？就讲刘晓波。我記得咧喺呢個劉曉波被判刑嘅時候咧，我喺立法會咧就提過一個動議辯論嘅。咁啊，劉曉波係呢個唯一一個世界上攞諾貝爾和平獎嘅人仍坐緊監嘅，佢係唯一一個喺人類歷史上邊唯一一個攞諾貝爾和平獎，即係宣布有諾貝爾和平獎俾佢啦。咁佢仍然喺獄中嘅，呢個係唯一一個。嗱，有啲咧就係坐過監，坐完監之後。即係佢為民主自由去奮鬥，坐監坐完監之後就俾個和平獎佢，咁呢啲就有啦，係咪？咁你昂山素姬啊，或者即係其他嗰啲都係咁樣噶，係咪？但係咧，劉曉波係唯一一個係咪？即係俾咗諾貝爾和平獎佢，仍然坐監坐到而家，係咪？嗱，佢喺2009年咧就被判刑11年，其實而家屈指一數，仲有2年佢放得監噶啦。叫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，判佢坐监11年。sorry 啊，咁你要颁个和平奖俾佢，咁你即系西方势力同中国对着干，我就捉佢坐监。不但止捉佢坐监，又要长期监视佢老婆，系咪？又要去迫害楼下佢细佬，即系刘晓波嘅太太楼下个细佬，又判监啊！即系用呢个经济诈欺罪莫须有，拉埋佢去坐监，咁啊？呢一个系一个万恶嘅政权，已经系常识嚟嘅，咁啊？但系奈何竟然有啲维稳媒体竟然去为佢歌功颂德，咁啊？嗱，刘晓波咧而家证实咗咧就系肝癌末期，跟住就俾佢保外就医。嗱，因为都有呢啲咁嘅所谓规定，就系话如果你喺狱中，即系。医你唔到嘅病就可以俾你保外就医。嗱，嗰啲咁嘅贪官好多都保外就医嘅，而家喺度好逍遥过紧日子嘅，系咪？但系刘晓波咧就要到 肝癌末期，你喺监狱里边冇办法医佢啦，咁先至俾佢保外就医。而家沈阳嘅医院系咪？但系根据楼下所讲，而家做化疗啊，唔得，做乜疗都唔得。换言之，即系喺度等死。有啲人话呢个系刘晓波嘅悲剧，有啲人话呢个系中国知识分子嘅悲剧，即系一个文明嘅社会唔会发生呢啲嘢嘅，喺一个野蛮嘅国度里边就会发生呢啲嘢，系咪？喺一个万恶嘅寡头独裁集团共产党统治底下就会发生呢啲嘢。我手头上咧就有呢个所谓香港零一，即系我唔系好想意讲呢个媒体。我试过讲过一次喺我个即系踩场嘅节目就闹到个扑街嘅，啊于品海啊、岑建芬啊，系咪呢班全部啊呢一扎人冇个好人嚟嘅，就系维稳。果然就系刘晓波，而家喂即系癌末保外就医，佢竟然可以话中共系宽大啊！跟住就要批评嗰啲批评共产党嘅人，佢有一段说话咁样讲嘅。佢话事件发展至今，虽然刘晓波保外就医，但不少人看到的并非是中共当局的宽大，而是偏激地认为其残忍，要将刘晓波摧残到身患重病，才将他释放出监。这种观点或许超越理性批评，但却有市场，让中共当局只能够对当中嘅责任概括承受，成为造成悲剧嘅歹国。哇！屌呢啲咁嘅文都写得出，佢真系要讲粗口，你真系扑街唔家产嚟喎！呢啲媒体系真系啱唔啱啊？喂，佢话你哋啲人竟然批评共产党，你应该觉得佢宽大啊嘛，大佬，你咁偏激批评共产党嘅，所以咧呢一个香港零一嘅老板同埋啲管理阶层全部都应该扑街死。呢啲咁嘅维稳传媒系咪？在一件咁嘅事上面，大是大非已经好清楚啦。当年刘晓波被判呢一个颠覆、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，呢个摆明系以言入罪啦。仲有最不幸嘅就系刘晓波本身就系一个即系和平主义者，系一个主张呢个所谓体制内改革、和平改革嘅人，希望共产党从善如流，系咪进行体制内嘅改革、自我完善，好似香港嗰班泛民嘅谂法一样啫嘛，系咪？讲句难听啲，呢啲系好懦弱嘅抗争者。但系刘晓波值得尊重嘅就系佢坐穿牢底，佢又唔想去出即系出国，嗱有啲嗰啲咁嘅意见分子，咪但系同共产党讲数，咪即系流亡海外放逐，系咪？刘晓波是有机会可以被放逐到国外，好像现在其他那些皇军徒之流那样，但是他不选择这条路，他选择是坐穿牢底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，就是因为草拟08宪章而已，大佬。所以当年那个捷克总统哈维尔曾经就是走去中国领事馆示威，要求释放刘晓波，因为他都是在这个所谓即系捷克嘅抗争过程里边，佢都即系为发起签署过类似嘅呢啲所谓和平宪章，或者要求改革个国家嘅呢啲宪章，系咪？七七宪章佢嗰个叫做呢、这个叫做零八宪章，即系零八宪章嘅草拟人啫嘛，系咪？今天佢要到咗肝癌末期，你先俾佢保外就医，基本上就系丧尽天良。呢个系迫害知识分子，系咪？呢个系一个万恶嘅政权。话知你而家经济几发达，你都系一个万恶嘅政权。呢、这个已经系常识。但系呢啲维稳媒体竟然嚟香港零一，竟然去帮佢讲说话，系咪？所以你香港零一呢啲于品海之流、岑建芬之流，系咪？即系。根本就是共产党的打手嚟嘅啫嘛，其实系，所以杯葛零一必有错嘅啫，系咪？我从来唔睇嗰啲嘢嘅，不过呢件事因为我要闹佢，所以我攞佢篇文出嚟讲，读两段俾你听，你就已经火烧心啦，啱唔啱？所以今日条标题大家睇到，万恶共匪，人神共愤，维稳媒体即系好似零一之流呢啲，系咪？必遭天谴。即系我哋已经系好无助嘅，唯有系诅咒你嘅啫嘛，系嘛？所以你于品海系应该扑街死嘅，共产党一定系有天授嘅。讲完。